去平衡，慢慢下沉，想回到过去。然后像火山飞，原来天门是奥秘，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，了解我有着伤痛和梦想，乘着声音翅膀，原来我们渴望都一样。 蓝色、橘色、紫色，满着霓虹，点缀荒凉的夜空，被音乐拉越远的你我，祝福凝结空气中，几年、几月、几天、几个秋冬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你的地址从此是自由，你说你不愿再回头，我静静地想，想你的脆弱，也想你温柔的笑容，是什么伤痛让你变好多，两个人什么不能说，我在街头，你在天， 颜色橘色紫色满城霓虹，编织荒凉的夜空，背影越拉越远的你我，祝福凝结空气中，几年几月几天几个秋冬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你的意志从此是自由。你说你不愿再回头，我静静地想你的脆弱，也想你温柔的笑容。是什么伤痛让你变好多，两个人什么不能说。我在街头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当你的心愿已在降落，我会守在这片土地等 生死困顿寂寥，能飞到多高多远才是破晓，安静中煎熬，涅槃重生也好，浮灯灿烂一照，我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还有几杯痛的余味，悲伤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那又何妨，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，任凭时间染白你的发，岁月化成我曾出鞘的神话，却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安静中间，涅槃重生也好，浮灯灿烂一照，我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，还有几杯痛的余味。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，那又何妨？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。任凭世界染白你的发，岁月划伤我脸颊。剑出鞘的神话，却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。任凭世界染白你的发，岁月划伤我脸颊。剑出鞘的神话，谁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

不经意间，永远热切以待他。

想要的生活。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。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，爱透了还要嘴硬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5:00。